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为了隐私，房间里的窗帘全部拉上，只露出了两掌宽的一条缝隙，用半透明的纱窗半遮半掩。沈思把床上的枕头堆成了一个小坡，斜躺在上面玩手机。房间里很暗，只有窗帘缝隙里阳光斜照进来的那一小片墙壁染出了淡淡的金色，但是整个房间都好像因此浮动着一层金蒙蒙的雾气。徐之仪就盘腿坐在那片阳光里摆弄电脑，中央空调的排风口徐徐吹着风，撩动着他额前松散的绒发，那丝丝秀发在金色的夕阳中近乎飞扬到透明光鲜。两个小时过去了，徐之仪连眉毛都没有抬一下，他抿着唇，下巴微收，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闪烁的屏幕上，指尖与键盘敲击出节奏分明的脆响，伴着细微的呼吸声，连空气都被他影响得肃穆沉静。对了，400万，今儿我是什么鬼名字啊？沈思心不在焉地刷着自己的微博，看看评论有70多万条言辞激烈的言语暴力，那些肮脏的字眼张牙舞爪地扭动着，想要挣脱手机屏幕飞扑出来给他致命一击。平日里爱他仰慕他，用手敲击出最华丽赞美语言的是这群人，现在把这些字眼改变了组合方式，形成一套又一套极具侮辱性的组合拳，直击他面门的也是这群人，这也算是爱憎分明吧。沈思对粉丝从来不抱任何感情，只当他们是数字，才不会被左右心境。不是我的名字，是我上大学后自己给自己取的绰号，因为我想提醒自己，我如果不能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就等于零，白来一趟。徐之仪头也不抬，依然蹙着眉头对着屏幕，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叫我了，你能不能暂时安静一会儿，别影响我做实验设计，今天晚上我就得把血样里的病毒给揪出原形来。我已经安静了2个小时了，沈思小声地说。很好，继续保持。徐之一的口气刻板地像训导主任，沈思却没有生气，反而真的又安静了下来。他的头枕着手臂注视着夕阳中的女人，平心而论，徐之一整个人和美这个字眼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从外表到内在都没有关系，他很肯定。但是这一刻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将视线从他的脸上移开，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尤其是沈思刚刚接受了70万字语言暴力的攻击之后，目光融到徐之一苍白倦容和笔直坐姿的那一瞬间，他觉得他被治愈了，所有的暴躁、不安、委屈、愤怒、含冤莫白都神奇地从体内遁走。徐之一平静的近乎古井一样沉寂的面孔透露出一种早就遁离人世的疏离感，那疏离感像是一层乳白色的朦胧的光，将他与这俗世隔绝。原来夜晚的一盏昏灯比白日的阳光更令人侧目，沈思越接近徐之一越发现他内心的强悍，他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他只关心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到底，哪怕头破血流，哪怕被所有人误解构陷甚至诋毁，他也不为所动。他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却从来不屑去做，他看懂看透看明白这世界之后，却丝毫也不按照这世界的规则出牌，他只遵循自己的真理，哪怕他那个通用疫苗的理论在别人的眼中像一个笑话。 原来，当一个人坚定地走在自己认为对的大道上，旁人已经不能动他分毫了。而沈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偏离自己最初的梦想与追求。沈四的脑子里反反复复想起徐志毅说的那句话，一个人的一生只能有一件事情是他毕生所追求的，那才是能够燃尽他所有的热情与精力的目标。而他沈四的目标，那遥远纯粹的梦想，什么时候已经滚落在世俗的尘埃里，被名利污染得辨不出本来的面目了呢？这一刻，沈四突然在徐志毅的身上看见了音乐。是的，他看见了音乐，他看见了一连串准确的旋律在他的身上跳跃飞扬，带着明确的神奇的节奏起起伏伏。那是沉静的像月光，像暗夜冷泉一般的音乐，静谧汹涌。沈思抑制住心里的震撼，划开手机悄悄记录了下来。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准确的词语能够形容徐之仪，静水流深。徐之仪和沈思是当晚最后两名登机的乘客，徐之仪一直在工作，就连去机场的出租车里他都没有断了思路。直到跟着沈四通过贵宾通道坐进头等舱，直到起飞时空姐来提醒他关闭电脑，他才从他自己的世界里清醒了过来。咦，我怎么跟你坐在一起？你不怕被人认出来？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身边坐着沈四，这么晚了还目光如炬的都是贼。沈思的帽檐低得遮住了上半张脸，下半张脸拢在帽檐的阴影中，还真是难以看清五官。啊，终于可以把腿伸直了。徐志一伸了一个懒腰，揉了揉疲倦的眼睛，然后夸张地将手绕过颈后捏了捏脖子。起飞后，机舱里只余下气流震动舷窗的嗡嗡细鸣，因此徐志一捏脖子根时，沈思便听见他的肌肉与经络骨骼摩擦时发出的轻微咯吱的响声。而徐志一的脸上很快露出了惬意而又舒服的表情，就是为了徐志一这一刻的放松，沈思才冒险替他选了身边的座位。他太知道熬夜坐飞机的辛苦，而他又不忍心让徐志毅在经济舱憋窄的小桌椅间姿势僵硬地蜷卧几个小时，又直奔实验室套上厚重不透气的防护服通宵做实验。魏神思，你被认出来了。徐志毅突然瞥见后方几名空姐粉红爱慕的小眼神儿。神思一抬头，视线正好与一名空姐悄悄打量他的目光撞在一起。他们早知道是我了，头等舱的名单他们都不会放过。沈思冲他微微点头，对方的脸上立刻飞起了红霞，好像是受到了鼓舞一般。其中最年轻娇俏的那名空姐被众人推了一把，他回头瞪了同伴们一眼，小步走了过来，半蹲下身子，垂着眼帘有些害羞地说， 阿四，你下飞机前可以和我们一起拍张照吗？我们整组的人都是你的粉丝，当然不拍也没有关系。 说完，他涂着蓝紫色眼影的杏眼扬了起来，紧张忐忑却闪着期盼。沈思一下就笑了，他没说话，只是用手比了一个 OK 的姿势。那空姐被沈思的笑容晃花了眼，有点激动，语无伦次地说， 你比电影里还帅，我在广州看过你的三场演唱会，我们全家都爱你，我小侄子也叫 Nick。 这叫沈思不得不开口表示感谢，他几乎是惜字如金，但始终笑着绅士有礼，甚至在空姐起身时他小心地提醒他注意不要撞到椅子。很快那女孩走到后面，与几名空子兴奋地说道， 他同意了，你们要轮流请我吃饭，我要晕倒了。 徐志毅瞠目结舌， 原来我同学还不算是你的脑残粉，这样的才算啊。你要是投诉他骚扰，他工作就玩完了。 这样的也不算，真正的脑残粉丝你还没见过。沈思有点无奈地笑道，曾经有一个中年粉丝买了辆跑车开到片场，非要送我，发誓要为我守身如玉的女学生。更有一个粉丝，我出道以来的每一场演唱会他都来看，跟着我全世界的跑。还有一个，他爸爸是民航系统的，他能提前查到我的订票信息，总买头等舱的票和我偶遇。后来是公司替我发了律师函给他的父亲，才结束了这事。反正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层出不穷。 那 买通酒店员工脱光了提前躺在床上等你的有吗？ 徐志怡想起了江纯一曾经给他恶补的八卦， 目前还没有成功的，不过你下次可以试试。 沈思压低声音凑到徐志怡的耳边轻声的揶揄， 哼，美不死你，你也真惨，随时被人疯狂意淫，想想都起鸡皮疙瘩。 400万，你的思维方式和常人很不一样，通常大家都很羡慕我有这么多疯狂的追求者， 就那么多人喜欢做什么，我又不是人民币，只要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就够了。不过你的工作就是吸粉，所以算了，你和正常人不一样。 你怎么说的，我像 K 粉狂人。 沈思伸手猛地撩起了徐志怡的刘海，狠狠地弹了弹他的额头。 你想上头条想疯了。 徐志怡心虚地看了一眼身后，那群空姐已经到后面备餐去了。 你的关注点好像跑偏了。 沈思轻笑，原本有些消沉的情绪稍稍明朗了起来。 那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徐志怡向椅子里滑了一点，侧过脸对着沈思。头等舱里只有他俩，此刻尤为安静，两个人并排而坐，肩与肩的距离不过一拳，沈思带着薄荷味漱口水的湿软呼吸就直接撞上了徐志怡的面颊。他下意识地避了避，视线却被这一刻突然沉静下来的沈思所吸引。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徐志怡一直以为沈思是属太阳的，整个人由内而外都会发光发热，就算是在黑暗里也能帮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动不动就能提升空气里的雄性激素的指数。甚至有余悸在文章里写，沈思是女人的蓝色小药丸，专治一切绝情寡欲。可是现在他突然把他的那些光和热，那些外放的情绪与荷尔蒙收了起来，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收起来的状态。收起来的沈思不再是一个明星，一个偶像，额前一缕乱发软软塌了下来，琥珀色的眸子里光滑尽敛，透出了无尽的倦意与寂寥。不知为何，徐志怡在众星捧月的沈思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一事无成的流浪者才会拥有的无奈与颓废。他被那眼神催动，心里竟然也跟着他空落落的，好像有什么地方在融化坍塌流失。 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沈思愣愣地看着黑漆漆的窗外，抿了抿嘴唇，自嘲地笑了，连嘴角一向迷人的笑纹也透出了点苦意。 400万，你穷过吗？ 沈思侧身面向徐之仪，但目光却随着舷窗外的流云飘走了。 眼看着日子就要过不下去的那种穷。 沈思喃喃地问。徐之仪没有回答，他知道此刻沈思并不是要从他这里要答案。沈思的声音很有画面感，徐志怡被那声音牵引着去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触及沈思一夜成名之前的岁月。沈思的家乡是在开膛手杰克曾经混迹过的伦敦东区，他的生日是4月19号，是被年轻人戏谑为一夜情的数字，而实际上他也差不多算是一夜情的产物。那时伦敦刚刚从冬日阴霾的雾气中缓过劲儿来，植物开始抽芽，破败的街区从铅灰色里挣扎出一抹新绿。沈四的诞生却没有带来新生命的喜悦，他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就跑了。那是一个学画画的中国留学生，眼见自己搞出了人命，又负担不起一条新生命的重量，将自己半年的生活费和学费留下之后仓皇逃回国了。沈思的母亲路易莎是一名中英混血儿，靠着经营家里传下来的一家破旧的洗衣店养活沈思和年迈的父母，还有患狂躁症的姐姐。每次当记者说我身上有种英国贵族的气质时，我就忍不住好笑。我从小就混迹在破破烂烂的旧城区，童年的玩具永远是洗不完的衣服，熨不完的床单窗帘，放学回家只能趴在熨衣台上写作业。我的外祖父是中英意韩四国混血，年轻时超帅，可是因为常年佝偻着熨烫衣物，一到雨天腰和背就痛得下不了床，整个人被风湿折磨得变了形。 我的外祖母，她的手很小很软，却被各种干洗剂染得比脱了皮的花墙壁还要斑驳，但她摸着我的头的时候，那双手却很温暖。我们熨衣服的时候，她总是用中文和我说话，教我背唐诗宋词，念台湾的童谣，讲中国的传说故事，好分散我的注意力。因为工作间里全是蒸汽，冬天又冷又湿，骨头都要被冻裂，夏天又闷又潮，一天都能捂出湿疹。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不要再洗衣服了。可是生活很快叫我明白，有衣服可以洗其实是一种幸福。有一天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回到店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剪刀剪烂了，床单、衣服、窗帘、帽子，扔了整整一屋。我姨妈神态癫狂，正在点火烧店，我妈吓得扑上去，硬生生用身体把已经燃着的报纸给压在地上压灭了。家里窘迫的环境无法让我姨妈按时看病，她的狂躁症经常失控。现在想想都后怕，我们那种老房子要是燃起火来一烧就是一大片，多少人要因此流离失所。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我们除了要赔偿所有损坏的衣物，还丢了很多固定的洗衣业务，本来时刻都隆隆作响的机器却安静了下来。我们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我原本以为帮医院洗带血的床单是天下最恶心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欠他们的钱才是。说到这里，沈思的语气越来越冷，仿佛在描述某部电影里与他毫无关系的场景，但他说话时的声音又轻得像说梦话，令人直接可以看到那些狼狈不堪的画面。后来为了继续生活下去，路易莎靠出卖身体换取了几家小酒店的业务。那时候路易莎到酒店去收床单，就让沈思在楼下的车里等，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过去，他就会想起那些夜晚。伦敦东区的冬夜特别的冷，灰白的雾气一团团到处都是，沈思坐在车里冻得手脚僵硬，被那些浑浊而连绵不断的灰雾包围着，与外面那个喧嚣繁华的世界隔绝开。那时候他觉得他被整个世界遗弃了，彼时他才六七岁，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后来他经历了人世，突然记起每次母亲拖着洗衣篮下来时苍白脸上怪异的潮红和陌生男人体液的味道，才恍然大悟，只觉得胸口被人狠狠地插了一刀又一刀。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经常歇斯底里的姨妈，越来越老迈的外祖父母，素未谋面的父亲，渐渐被这些重担压得再也不美丽的母亲，还有一直孤立我的小伙伴。贫穷的生活没有摧毁沈思，反而赋予了他一项神奇的天赋，他发现自己会唱歌，每次听到他唱歌，住在附近的老人都会流泪，女人都会想要恋爱，再吵闹的同伴都能安静下来，甚至听到他唱歌时，他能在家人灰蒙蒙的表情中看见一点阳光的笑影。沈思十一岁的时候，东区开始改造，渐渐的很多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喜欢东区陈旧颓废的气息，觉得很有历史和艺术的氛围，关键是地价便宜，便在这里开工作室。沈思去一间音乐工作室打工，替他们打杂跑腿做清洁，一有空便混在那里，几乎是靠耳濡目染就学会了作词作曲，演奏钢琴、吉他、贝斯、架子鼓、小提琴、口琴。沈思发现只要他的手触碰到这些乐器，他就知道该如何去摆弄它们，使它们发出最美妙的音乐。他陪伴着那些乐手、歌者在录音室里彻夜不休地演奏、歌唱，他们那种全情投入、忘乎所以的状态令他觉得灵魂得到救赎。音乐让他狂热，他好像看见了灰蒙蒙的雾气中升起了一道帮他连接外面世界的彩虹。从那以后他就能看见音乐，从黄昏的清风里，从街边的咖啡店，从女孩子飘飞的裙角，从老人深深的皱纹里，从射进东区陈腐昏暗的楼道的阳光里，看见那些或爆裂或忧伤或纯净 或寂寞或快乐的旋律。是的，他能看见音乐，他知道用何种方式震动声带带出最美妙的声音，并将那些他看得见的画面、想象的故事、经历和情感都唱出来，传递给听歌的人。后来他考进了金士顿大学的音乐学院，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就在那一年，沈思的父亲沈从远就从新闻中看到了钢琴比赛获奖的消息，他一眼从这个英俊的少年身上认出了自己和路易莎的样子。他托朋友找上门，邀请他去中国见面，并带来了一大笔钱作为旅行费用。沈从远已经成了一名成功的画家，自此任何一个才华横溢的私生子只能算是年轻时候的一笔风流账，而不是污点了。沈四却始终拒绝与他相认，但他拿了那笔钱给姨妈治病，给洗衣店添了新的熨烫设备，然后用剩下的那笔钱到中国穷游，想看看那孕育了他父亲的土地。不经意间，在青年旅社的柿子树下，他唱了一首歌，被网友称为柿子树下的阿波罗，一夜爆红。就这样，在北京秋日黄昏的艳阳中，沈四告别了伦敦东区的阴冷雾霾，以金光灿灿的阿波罗的姿态闯荡江湖。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 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陆卫中就像是梦游一般，迷迷糊糊的竟然站了起来。 在哪儿？ 杨真，审讯可以结束了，他有些支撑不住了。 苏亚军留下来，在刑警队医生的帮助下照顾神志混乱的陆卫中。杨真回到侦查局，刘文祥已经把有关阿辉案件的资料整理成文件。杨真在文件后面签上分局主任的电子密码，将它发往北京的侦查局总部，以及天津的华北分部、沈阳的东北分部、上海的华东分部、西安的西北分部、成都的西南分部。这样，各地的同事们将这个案子作为协同研究的重要课题列入计划，并共享有关信息。然后杨真来到二楼的法律问题小组组长夏海的办公室，亲自到下属的工作环境中了解事情和布置任务是杨真一向的工作习惯。法律问题小组是高科技犯罪侦查局系统中的一个功能独特的机构，包括夏海在内，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和高新科技的外行。他们与侦查局内科技专家们的配合中，摸索出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法律建议。夏海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博士生，在华中分局干了三年，他那矮胖的身影经常在各个研究室出没，海绵吸水一样的学习着各门高新科技方面的知识。杨真把案情向夏海介绍了一遍，听得夏海大张着嘴合不拢。 还有这样的事？不会是那个嫌疑人表演的吧？ 不会，他袭击苏亚军是对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行为。 那你的意思是？ 关于这个案子许多细节还不清楚，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 HAI 公司暂时停止阿辉网站的使用。单单武汉市就出现了这么多丧失自我的患者，阿辉是面对全世界华人社区的网站，有多少潜在的受害者还不清楚，这个数字每天都有可能增加。你考虑一下可以沿用哪些法律条款。 难度不小，在这几个案子里，无论是袭击公民个人还是破坏信息安全，都是与 HAI 公司无关的个人行为。除非我们有证据这些人的行为真是受了阿辉的影响，我们手里唯一能够拥有违法的证据是阿辉在进行用户个性测试时使用了色情录像，但这在今天的网络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个擦边球。况且阿辉的网站是 HAI 公司的招牌项目，一旦停止运营对他们运作影响巨大，他们肯定会援引法律竭力阻止，到时候我们会很被动的。 确实如此，可是我们要找到充分说服力的证据还需要时间，而在这个时间内阿辉可能会把更多的人变得神魂颠倒，所以 我想亲自到 HAI 中国总部去一趟，取得他们的理解。毕竟我们并没有追究他们的什么责任，只是希望他们配合，给社会减少损失。你尽可能的找到一些适用的法律条文吧。 好。中午吃饭的时候，苏亚军打电话来，介绍鲁卫中的现状。 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原来的自我意识，但已经能回忆起鲁卫中这个人的主要生活经历了。他变成阿辉其实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大概呀，就是在赶走那个倒霉教师的前后。现在麻烦的是，他无法准确复述这十几天的生活经历，更无法复述他与阿辉联系的过程。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 失忆。 新阴性的，他的原始自我正在恢复，潜意识里压抑着那十几天的生活经历，因为这段经历中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现在只能靠催眠的方法解决。我的主意啊，是以毒攻毒。卢卫中现在已经有明显的网络戒断综合症，他十几个小时没上网，表现出的症状已经和十几个小时没接触毒品的吸毒人员一样了。我想让他在刑警队里，在监护条件下上网。他肯定要去见阿辉，我们可以观察他与阿辉交流的情况。 也好，你要多和张警官配合。哦，对了，嫌疑人的家属接到通知了吗？有什么举动没有？ 他的家属接到通知后根本没来，他爱人准备和他离婚，不过呀，不是因为这件事，离婚很早就提出来了。人家向鲁卫中提出的要求很简单，要网络还是要家庭？咱们这位活宝回答也很简单，当然是要网络。所以啊，现在他们正在协议离婚呢。不过呀，鲁卫中现在神魂颠倒，除了电脑以外，财产呀、孩子呀什么的一律不要，老婆爱拿什么拿什么。 那就不好办了，我还想着他的家人能用亲情唤起一些他被压抑的原始自我，现在他的家人不配合。哎， 张警官的想法可不一样，在他看来，什么 IDA 综合症根本就不存在，其实就是网虫们不负责任，不能控制自己。张警官跟我说呀，让鲁卫中恢复正常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啊？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啥都没了，家庭没有了，原来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要他，其实已经是个很可怜的人了，但他自己却一点不知道，自以为是阿辉神通广大，济世救人，这多幸福啊。可如今逐渐恢复过来的自我神智一旦彻底清醒，发现工作、家庭、财产全都没了，那不是太残酷了吗？ 是啊。 我希望下一步调查能在你们那儿进行，当鲁卫中与阿辉交流时，你们的技术人员可以进行监测，刑警大队的技术条件不行。 可以，我和张队商量一下。 可是一定要快啊，我担心如果鲁卫中长时间不与阿辉接触会…… 我知道了。 还有鲁卫中那个样子，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啊？ 我一定要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好让你这样的绅士语言专家有所判断才行。好了，不开玩笑了，对这个案子的谜底你和我的猜测不谋而合，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对吧？ 下午鲁卫中被移送到侦查局，此时已经有20个小时没有上网的鲁卫中眼神散乱，呼吸急促，瞪着一双红红的眼睛，回答警方人员的提问时语无伦次。这样严重的 IDA 综合症杨真也是头一次看到，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死去的冯源。苏亚军也跟了过来，还带着从心理治疗中心开来的一些药剂，他担心鲁卫中的病情严重起来，单纯的心理治疗没有作用。在一间事先布置好的屋子里，鲁卫中坐在电脑前，用痉挛的手指敲打着键盘。杨真、苏亚军和信息犯罪研究室的都退到隔壁一间屋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着 陆卫中的行为。果然，阿辉的形象在显示器上出现后，陆卫中不停耸动着的肩膀开始平静下来。刘文祥仍然待在他的监控装置旁边，观察并记录着陆卫中和阿辉的交流情况。这时，杨真、苏亚军和刘文祥对案件的判断已经与最初的推论相去甚远。虽然他们谁都没有说出这个判断，但不约而同地把调查转到相应的方面来。而三个年轻组员还想着去找既是本体角色缺失症又是黑客的人。 实时时间20小时，无系统恢复，无读录显示，我去了什么地方？ 解决用户问题，鲁恒子目录下第5项。 我是否成功了？ 我成功了，该项问题解决。 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说什么？ 卢卫中恢复了一部分自我意识，他在向阿辉掩饰自己的失败。这个时候，他的个性和阿辉已经有些脱离了。 由于苏亚军这个解释语言不详，牟爱兰并没有明白多少。平立群拉了拉他的肩膀，意思是让他注意观察。那边更加匪夷所思的对话开始了。 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非数字世界中1156个多媒体文件自行输入。 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非数字世界中1156个多媒体文件自行输入。 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非数字世界中35866次操作命令提成。 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非数字世界中35866次操作命令提成。 大家注意看鲁卫中的面部表情。 苏亚军所指的那个录像镜头设在电脑背后的墙壁上，正好面对着鲁卫中的脸。只见上午杨真他们曾经见过的那种高傲自信又开始在鲁卫中脸上凝聚。鲁卫中正在变成阿辉。 空间范围武汉市，经中枢比较执行条件，决定用非数字方式执行17个指令。 空间范围武汉市，经中枢比较执行条件，决定用非数字方式执行17个指令。 主任，这样测试对鲁卫中是不是有伤害？ 再观察一会儿吧。 我执行其中一个指令。 我执行其中一个指令。 单从语法上讲，这句话和阿辉刚才讲过的那句话完全矛盾。李小健他们都觉得这个阿辉已经神经错乱了，但苏亚军和杨真却都是瞪大了眼睛，他们预计的结果就要出来了。 看来这个时候阿辉的共性和个性开始融为一体了。 诶，嘘，快看， 目标文件多媒体系统，文件名梦天商厦，地址江汉北路136号，删除。 目标文件多媒体系统，文件名梦天商厦，地址江汉北路136号，删除。 卢卫中的手指突然停下来，一层雾霭在脸上凝结起来。 不好！ 苏亚军迅速打开自己的医疗箱，抓起一针注射剂跑了出去。杨真也反应过来，跟着跑了出去。他们冲进鲁卫中的房间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鲁卫中已经从椅子上挣扎着站了起来，面色铁青，呼吸急促，双手在空中乱抓着。 来，弄到沙发上，我注射。 苏亚军跑到鲁卫中身边抱住他，没想到鲁卫中的腿就像是折了一样，一下子软倒，差点把苏亚军带了个跟头。好在杨真已经抢到，就是抬起鲁卫中的双腿，两个人一起把他平放到沙发上。杨真扯开鲁卫中胸口处的衣服，又把他的嘴掰开，防止他在痉挛时咬住舌头。苏亚军压住鲁卫中抽搐的身体，向他的左臂静脉注射了利眠平药剂。两人用力压住鲁卫中，一直到觉得他的抽搐 平息了下来为止。陆卫中酣然入睡，一丝迷茫和恐惧还停留在他的脸上。杨真站起身，转过身看着那台电脑终端，阿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屏幕上只剩下浏览器的窗口图形。刘文祥这时也已经跑了过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陆卫中使用过的电脑。 果不其然，阿辉用远程登录的方式删掉了这里与他有关的操作记录，可惜我那边已经有了记录，这是他想不到的。 这时剩下的三个年轻人也已经挤到这间屋子里。 大刘，你说什么呢？怎么听上去像是阿辉自己捣的鬼啊？ 正是阿辉，我以前的设想并不正确，在这个案子里自我角色丧失症患者确实存在，就像这个卢卫中，但他们的病情能够严重到这个程度，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完全丧失原来的自我，这完全就是阿辉搞的鬼。不知道阿辉用什么方式挑中了这些人，然后他用自己生成的某些程序给他们洗脑催眠，估计啊是一种连续很长时间的集中轰炸，然后病人就开始把自己当成了阿辉。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刚才他已经用两个词讲清了自己的动机，非数字世界，非数字方式。习惯上我们把网络世界叫做虚拟世界，把我们真正生活的环境啊叫现实世界，这两个词看似中立，实际上是人类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阿辉是一个程序，我们如果站在阿辉的角度看问题，就会理解这些词汇，数字世界和非数字世界，数字方式和非数字方式，这种划分完全符合他观察问题的角度。阿辉已经不满足于在数字世界里干巴巴地回答用户的问题，他要寻求实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他自己毕竟只是一个程序，又不可能跳出这些机械设备，就在非数字世界里选择了一些倒霉鬼，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化身，去处理这些所谓的问题。卢卫中就是其中的一个化身，但是武汉市内这样的化身就不止一个。我们之所以抓住了他而不是别人，是因为他住的地方离心理治疗中心很近，可能是所有化身中最近的一个。 我的天，你好像是在谈论一个精灵，一个活物。 他仍然只是个计算机程序，只是他是个失控的程序，制作一个自主生成程序，就像生养一个孩子一样，孩子小，大人把他抱在怀里吃奶的时候完全可以控制他，可慢慢的随着他活动空间的加大，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一些家长意想不到的东西，他开始拥有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意识，而家长不可能每时每刻跟着他，所以成长中的孩子常能做出一些使家长感到惊讶的行为。自主生成程序类似于一个能产生自我意识的孩子，而他积累经验的速度远远超过一个孩子，最初的知识基础也远远超过一个婴儿。阿辉在一年的运行期中积累了大量实际经验，他一直在进行自发的推断，但人们并不知道他形成了什么新的判断原则。最初 HAR 公司输入的原程序可能会对他制定一些约束，但那些原程序早已淹没在后来新生成的程序中了。结果阿辉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自己的判断。从阿辉的角度看，在现实世界中杀死一个人，大概就像我们从电脑中删除一个文件一样，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必要步骤。 天哪，弄了半天我们的对手竟然是一个计算机程序。 不，阿辉只是一个有缺陷的程序，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责任还是要落到 HAI 公司身上，他们犯了盲目编制，疏于监测的过错。苏亚军，这里条件不好， 你把鲁卫忠带回治疗中心，帮他彻底解决病症。我们不能再用他来寻找线索了，否则他的精神会崩溃的。吕文祥，把我们的调查结果总结出来，写两个文本，一个留档要详细，一个粗略一些，通知 HAI 公司。下一步我准备预约时间亲自去一趟，要他们共同分析阿辉程序的运行问题。 您亲自去？ 是的， HAI 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像我们这样级别的执法机关发个通知就让他们停止某种业务，他们很难接受也很难配合，更何况这种业务是他们的核心业务。我亲自去是争取把问题办得顺利一些，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技术问题来反驳我们，你要准备作答。 陆轩， 沙发那里一声大喊把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是酣睡中的鲁卫忠在说梦话。医生喊过，鲁卫忠微微翻了个身，又发出了鼾声。杨真和苏亚军都觉得鲁轩这个名字很熟悉，最后还是苏亚军先想了起来。 太好了，他记起自己的儿子了。 一辆警车顺着鄂湘高速公路由北向南疾驶，这辆侦查分局主任的专车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名堂，但里面装备着先进的资讯系统，他在全球星上租用了一个专门线路，即使车开到南极的冰壳上依然能够与世界各地通话。刘文祥在前座上驾车，杨真坐在后座上，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通过秘密信道了解局内各科室内的工作进展。这段时间杨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阿辉的案件上，但作为一局之长，其他科室的工作情况也必须过问。用了四个小时，他们来到位于长沙市郊高科技开发区内的 HAI 公司中国总部。隔着很远，两个人就从公司总部大楼冲着大街的墙壁上看到阿辉那招牌式的笑容。 老看这种程序化的东西，人们的精神世界会变得很肤浅。 事先杨真收集了关于 HAI 公司和阿辉网站的一些情况。 HAI 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巨型网络企业，颇有出处，主攻生活应用市场，由于主要与公众人物打交道，企业知名度极高。 HAI 本是英语里向别人打招呼时用的一个词，据说公司创办人当初选择这个词作为企业名称，就是为了让用户来到他们的网站仿佛是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但阿辉网站就来得蹊跷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io Bello Tio